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坏，就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等待你的回来，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？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，而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天真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 就像云外的 灯笼，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起开口，你若回头，就永远身后我交流，无需太多的语言，用瞬间替代永久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 一半醉醉

温柔坏男人。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亮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，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总是相信有更好 雪的心田，信封信纸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，发问自 慈母像小螃蟹，淡淡的春天想起已过的情缘，以为就像巴黎好天气一样昙花一现，爸爸姐姐爸爸说好来年再相见，有缘就无所谓缘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想谈恋爱，关心的舒服紧急压抑让他全部解开，旅行回来舍不得抖落鞋上的尘埃，我的日记里没有一页空白。淡淡春天与他走在异国大街，地球两端的两个人无意遇见，现实里的烦恼全部暂时不见，一切像在幻觉里面。又是春天，心飞到遥远海那边，地图一打开，全世界都在我的眼前，他的微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，迷路也不会走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，旅行回来虽然是一切又回到原点，灿烂把短暂化为永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固定一生突然转一个弯，旅行回来到原点，记忆里的灿烂把短暂化为永远，哦，永远。 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起？难枕啊，和最后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彻底的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往前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

总是向前，生命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梦幻的边缘，太多痴心也不

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 我早就应该要清醒。